知道你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我的答非所问让你很狼狈，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是谁？不知道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五，农历2月1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廊坊晴转多云，17度到3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6度到3度，晋邻天津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来说一说关于男人的养生。男人在进入到而立之年之后啊，人体基础代谢开始变差，身体机能和健康状况是开始滑坡，所以啊，需要加重日常养生，有6点需要注意。第一，少吃甜食。第二，多吃高密度脂蛋白，定时定量的进餐。其实按时吃饭是应该对所有人都说的，不按时吃饭会非常的影响健康。第四点是定期做体检。第五点是坚持慢跑等这样的有氧运动。第六点是最好最好能够戒烟，实在戒不掉的朋友呢，就尽量的少抽一点。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江湖招募令到。

舍不得忘记。你知道时间过去，如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 当你的女神不回你的信息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天你什么都不想干呢？不管怎么样，夏天都会在这里陪着你。毕竟你和我之间的缘分远远没有这么快就能结束，每天都会相遇。 像是我的妈妈抱着我说，如果有天我走了，你不要难过， 我

觉，不和你 say goodbye， 我不能下来，藏不住的爱，不想你明白，舍不得，等满了，你在等待，我也等待，等我回来。 或许我当不了科学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商业成就，但是如果每一天我都能够拥有一个问候的话，我非常乐意在这里和你守候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来听。

现的念头，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不是对他心酸冲动。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Sabor. 铃声一早在街上，十二暗潮在鼓掌，没目标的目标。一见就一脉回响，手脚烟草怪味道，写封信寄不到。 总英雄在肩头，尽头尽头遇到的那些猫，造一口暴躁一口，遇到满足的冒险的念头，是否是否在岸上等候，在心中冲锋。 清早， 啦啦啦啦啦啦，尽头，啦啦啦啦啦，嚣张 眉头。 啦啦啦啦啦啦，天后，是否是否在岸上等候？ 啦啦啦啦啦啦，我准备了，我还记得是在四楼，在你的头。 啦啦啦啦， 黑色的梦晨曦之末，暴风雨来打遍天空，幸福在高手。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

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爱上怎么样，快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不远不远别找我麻烦。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上天塔去看太阳，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不能不 就偷想过，这一次会不会